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嚟到今晚咧一劇之本嘅時間咯噃，今晚咧除咗有我馮傑咧，同埋亦都有餃子施淑婷喺度，同埋今晚咧有阿施鍾燕師嘅 ，Hello， 阿師今晚咧帶咗一個咩劇本嚟咧？我知道咧每一次嘅劇本咧，你都有精心咁樣揀過。 今日咧我就揀咗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嘅劇本啦，咁咧就係一個日本嘅電影叫做《誰調換了我的父親》。 哇，係2013年嘅電影啊，係一個都香港都熟悉嘅一个日本导演啦，就系是之宇和导演啊。咁佢近期嘅作品就有《比海还深》啦，《海街女孩》啦。咁啊，大家都中意去电影中心睇戏嘅咧，都唔会陌生噶啦。 我仲以为咧，阿诗咧系因为中意呢个男主角，咁所以咧就入上去睇。因为我发现咧，有好多嘅人啊，即系无论系中年啦、啊、年輕啦、啊、嘅女子咧，都係好中意呢一個男主角噶。 福山雅治、啊， 唔係啊，真係 哇！ 即係有乜理由嚇咁靚仔都有嘅啫。 咁靚仔，我一定揀依個做爸爸啦，唔掉啊，死都 揀。依家個戲就話俾你聽，唔輪到個仔揀㗎。係 啊， 唉，咁究竟係即係呢個戲係講咩咧？點解要調換了呢個父親咧？咁啊，個日文名你譯翻到中文大概就是做一个点样嘅爸爸咁样啦，即系英文就 like father like son， 如父如子 系啦，亦都有中文译名译做如父如子嘅，咁即系我哋就话爸爸做一啲嘢可能会影响到个子女，咁就会成为同爸爸差唔多嘅一个人啊，或者佢嘅性格啊，或者一啲行为啊，咁而今次呢一个电影咧，我哋亦都睇得到，其实子女咧受住爸爸嘅影响好深嘅，佢今次就集中讲爸爸嘅，究竟个故事内容系点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同大家。慢慢讲下啦。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我哋今日讲嘅电影咧，就系《谁调换了我的父亲》啊！ 咁个古仔咧，其实一开始咧就系讲一个小学嘅面试啊。咁呢个小学面试咧，就咁有个爸爸妈妈同埋个小朋友啦。咁啊，小学面试唔系净系面试小朋友噶嘛，系咪？咁啊，爸爸妈妈都好紧要。咁啊，佢哋咧就一齐入咗间学校入面。咁有啲我唔知校长定老师咁啊对住。咁啊，爸爸咧就系由福山雅治饰演嘅呢个野野公良多啊。咁而个妈妈咧就叫阿六啦。咁而小朋友咧就叫做庆多 Ketai， 咁而咧啲老师就问咗一啲问题啦，问咗阿爸爸先嘅，就啊你觉得个仔似你多啲啊，定系似阿妈妈多啲啊？啊福山雅治就话我觉得佢啊似妈妈，咁有一方面，譬如系即系佢有时咧有啲嘢佢如果输咗啊，或者系冇咗咧，佢又唔会觉得。好可惜啊，又唔会好勇敢去争取啊，咁呢个系佢自己比较温文啊，或者系有咁嘅性格，其实我都系觉得都系争啲嘅，咁即系佢有咁样讲过。咁然之后咧，咁老师又问Ketai 啦，问个小朋友啦，咁就话小朋友你最中意咩嘅季节啊？咁我话夏天。咁今年夏天你同屋企人做咗啲咩啊？我同爸爸去咗露营放风筝，我爸爸放风筝好叻噶，咁我哋见到个小朋友对答如流，咁样真系非常之得意。咁但系咧之后咧，佢哋面试完啦，佢哋出翻嗰个学校，咁啊爸爸就问我有同你去露营咩？ 咁啊，小朋友就话：哦，系嗰啲补习班嘅老师教我咁样答噶。突然之间嗰件事咧，本身好温馨嘅家庭画面咧，就摧毁咗啦，砰咁样。原来个小朋友都系讲大话噶。 咁你会见到嗰个屋企咧，系非常之着重小朋友嘅教育啦，跟住又要佢哋翻到屋企之后咧，啊，每日都要练琴噶，唔练一日咧就流失咗三日练过嘅东西噶啦，已经咁样啦。咁你会见到呢个家庭咧，系希望可以成就到一个好有成就的小朋友咁样噶。 佢之后有讲过屋企嘅方针就系点样咧？就系小朋友要自己解决一啲问题啊，要独立噶。所以嗰件事系搞到个小朋友要好坚强咁样生活落去先至得嘅。 我估嗰个感觉咧，其实好多香港譬如中产嘅家庭咧，都好觉得好似佢哋屋企咁样嘅。即系咧，你教到个小朋友咧，好识得好大体啦。即系譬如明明系冇亲子时间，你会识得喺 interview 嘅时候作啲亲子时间出嚟啦。好细个啫嘛，佢读紧幼稚园，咁然之后好有礼貌啦，对住爸爸妈妈都好礼貌，讲晒唔该咁样，乜嘢都讲唔该，跟住夜晚一定要讲晚安咁。咁好有禮貌啊，好即係其實你覺得啊冇乜嘢啊，幾好啊，似乎幾完美添嘅、個家庭嗰、個模樣咁。咁點知咧，好快呢個完美嘅家庭咧就遇到一個衝擊啦。 冇錯，佢收到個電話就係醫院打嚟嘅，跟住爸爸仲要講咗句啊唔係麻煩事就好啦咁樣。點知咧原來真係好麻煩嘅。 個醫院咧仲要係喺媽媽生個小朋友嘅時候一間鄉下嘅醫院嚟嘅。咁你諗下嗰間醫院。远喺山卡拉咁远，突然之间几年之后打电话俾你，你想唔系麻烦事都好难啦，系咪？咁究竟系咩事呢？ 咁咧个医院医生咧就话见到佢哋啦，咁就同佢哋讲啊，我哋 check 到原来咧庆多同你哋个血型系唔吻合噶，其实你哋系冇血缘关系噶，咁可能系同第二个小朋友调换咗啦。 竟然有啲咁嘅事，咁究竟点算呢？咁啊，医院嗰方面咧就即刻查翻当年喺同时间住院生小朋友嗰啲资料啦，卒之咧俾佢哋配对成功啦，就系呢两个家庭咧，当年因为医院嘅一啲失误啦，可以话系之后咧就再发展去发现，原来唔系医院失误嚟嘅，可能有啲人为嘅一啲恶作剧啦，最后就导致到阿福山咧佢嘅小朋友咧依家亲生嘅仔咧就去咗另外一家人嗰度咁嘅生活，咁依家咧佢哋两家人就要谂一个方法啦，第一。点样令到两个小朋友系咪可以调换翻呢？咁自己亲生嘅小朋友跟翻自己呢？咁另外咧就系又要同医院嗰边咧去打官司啦。咁就话啊，会唔会有啲赔偿啊？咁喺佢哋倾偈嘅时候咧，福山佢都发现咗对面嗰一家人咧就系阿斋木啊，斋木就系个爸爸啦。咁咧佢哋咧其实一开始就有啲势利嘅，即系佢哋都会谂钱嘅方面可以得到医院几多赔偿啊。咁而呢个时候呢，咁福山见到咦原来呢家人都一来佢哋唔系一啲富有人家，佢哋只系一啲乡下，即系可能比较偏远少少嘅地方呢，系一个电器铺嘅老板嚟嘅啫，咁比较噏得一啲嘅。咁而佢哋一家人好似原来都睇嘅钱都睇得好重喎。咁福山呢佢諗一諗发现不如咁样啦，我将两个仔都攞晒返嚟。因为佢第一佢自己养咗咁多年嗰个仔呢阿庆多呢，佢好有感情，佢都好唔舍得佢老婆亦都更加唔舍得啦，当然做妈妈。咁而另外自己亲生嘅嗰个仔呢，佢亦都唔想话摆咗人哋度去养，咁佢自己亦都想将自己亲生仔落返返嚟。咁所以呢佢亦都喺度准备緊同对面呢一家人呢去竞争，或者直情喺佢嘅用语嚟讲系打仗，佢要同对方开战。咁但系一开始呢佢都系比较系收埋先嘅，唔俾人知道嘅。咁首先咧，当然就要两家人见面啦，然之后咧，再等小朋友见面开始混熟，咁亦都俾大家有啲机会咧，去观察下自己嘅亲生仔啊。 咁跟住咧，佢哋咧就开始咧，两家人一齐玩埋啦。见咗几次嘅，佢哋都会觉得，佢哋玩熟咗啦。咁但系跟住落嚟点咧？我哋都有一个决定嘅。咁我哋越早决定咧，对个小朋友影响咧，亦都系越细噶啦。咁佢哋咧就话，我哋开始啦，不如开始去留宿啦。即系阿庆多，即系阿福山阿志个小朋友庆多就过去另一个家庭嗰度住个周末。咁啊，另外嗰边嘅小朋友咧，亦都过去福山阿子呢边咧 ，exchange program 系啦，去 过一个周末咁样噶。咁咧，佢哋头几次咧都好似冇乜嘢噶。咁但系啊，只系都会好想翻屋企啊，大家都会好想翻翻自己嘅屋企啊。 因为对面咧，阿斋木佢哋屋企嗰个风格咧，同阿福山佢哋嗰边嘅风格系好唔同噶，两个家庭嘅气氛好唔同噶。 系啊，嗰边就好热闹嘅，即系乡村啊，咁有兄弟姊妹啊，跟住佢哋啊好自由奔放，做咩都得嘅。相对于咧福山阿志嗰边咧，基本上咧呢个爸爸成日都唔喺屋企嘅，屋企咧就净得阿妈妈啊，同埋个小朋友。咁个小朋友咧又冇嘢做噶，喺屋企又自己一个玩玩具玩到已经玩晒全屋嘅玩具， 玩烂埋个玩具啦， 系啊，都系自己喺度打机啦，跟住睇一睇钟，仲未够钟，我想翻屋企啊。 咁所以咧，依家两个小朋友咧喺呢个交换留宿嘅呢个做法之下咧，其实啊，福山佢自己嘅亲生仔咧都觉得，都系以前嗰个屋企嗰度好啲嘅。咁但系当然啦，依家两个小朋友咧都系未知道究竟背后发生紧啲乜嘢事，亦都唔知道自己嘅亲生爸爸哦，原来唔系一直养紧自己嗰个爸爸嚟噶啦。咁而福山咧本身一直都谂住系用佢嘅一啲权谋啦，因为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大企业嘅一个出色嘅员工啦。咁而佢一直以嚟为佢事业打拼啊，咁佢谂好多嘢，佢亦都有信心咧，可以将两个小朋友可以都带晒翻嚟噶。咁但系佢同啲律师啊倾过之后，又发现系虽然对方嗰边嘅生活条件冇自己呢边咁好，咁但系要对方即系喺法律上面可以将另外个小朋友都攞埋翻嚟咧，的确有啲难度。然之后喺佢哋不断咁相处底下咧，其实佢终于有一日咧，福山咧都忍唔住开口啊，直情话不如咁啦，既然你哋养咗两个小朋友啦，咁可能多一个咧又会辛苦啊，点点点。咁不如咁呢，两个小朋友都俾晒我啦。对面嗰两公婆听到呢，直情立即系好嬲啦。咁因为哇，你咁样讲嘢，你会唔会好唔尊重人啊？喂，呢个两个都系同我有关系嘅小朋友嚟㗎，咁你点可以一个人攞晒去？阿福山直情系话，其实钱嗰方面我有好多㗎，我可以开一啲好优厚嘅条件俾你㗎。咁直情令到对面嗰家人都觉得，哇，你太目中无人啦，唔系有钱大晒㗎嘛。咁佢哋亦都不欢而散。咁但系之后咁啊，亦都有佢哋都经过一啲道歉啦，佢嘅老婆亦都出嚟调停啦。咁 跟住呢就有一件关键嘅事啦。咁啊，佢哋就成日福山阿志嗰个屋企呢就成日都催促庆多要练琴啊咁样。咁终于呢到咗表演嘅时间啊，表演嗰一日啦，咁你会见到好啦，庆多拉台上面咧弹只好简单嘅歌，单音嘅耳熟能详嘅，咁但系咧都好似有啲音甩咗啊！ 佢仲不停重复嚟过嘅， 系啦， 记得下一个音频都尴尬。 但系其实佢已经好努力噶咯，每日咁样去练，希望得到爸爸嘅赞赏同埋认同啊！咁但系个结果都系咁样啦。跟住你会见到咧，跟住下一个咧着得好靓嘅妹妹咧，应该差唔多年纪嘅啫， 好似莫扎特咁样， 莫扎特咁弹啲好复杂嘅歌啊，好流畅。好有气势，跟住庆多仲要同妈妈讲话，佢弹得好好啊，咁啦，跟住翻到屋企咧，咁啊庆多瞓咗啦，跟住咧两夫妻就开始吵啦，咁其实咧应该系福山阿志有一个决定啦，都系不如换翻自己个亲生仔翻嚟啦， 因为佢都发现唔能够真系将两个小朋友都带晒翻自己屋企， 系啦，咁佢亦都系希望有一个更加似自己嘅仔可以翻翻嚟自己身边咯，因为佢之前咧都去探过佢自己嘅爸爸，爸爸同佢讲话，你自己生嘅仔咧就会越嚟越似你，咁但系咧依个庆多咧就会越嚟越似你对面嗰个屋企噶啦，于是福山就把心一横啦，咁其实佢老婆咧系好失望啦，咁亦都同佢终于爆发，佢不嬲都系好温文尔雅，唔出声啊，好听话，但系佢依一下就同佢讲话，你记唔记得你一知道个消息嘅时候，然后你讲咗句乜嘢啊？你话果然系咁样，呢一句我一定会记得噶，因为你觉得个仔唔似你咁叻啊嘛。咁但系最后其实都改变唔到个事实啊。福山阿志都系决定咧要换翻个仔翻嚟啦。 系啊，佢喺临走之前咧，仲同个小朋友即系阿庆多讲啊，你咁中意玩个相机，不如我送个相机俾你啦。咁但系庆多，你见佢喺戏入面，其实周不时都攞住个相机影相啊。咁但系呢一刻咧，阿庆多就话我唔要啦。咁你唔中意咩？ 啊，系啊，我唔中意啊。咁阿福山就咁算啦。最后咧，佢哋两个小朋友咧，亦都交换咗屋企啦。但系大家都会谂得到啊，当小朋友咧咁样换咗个屋企，然之后咧又要将一个本身系叔叔嘅人叫做爸爸，或者当一个 auntie 嘅人叫做妈妈，其实佢哋会好唔习惯啦。咁尤其是本身系一个咁热闹、咁温馨嘅乡下家庭入面嘅一个小朋友，即系阿福山嘅亲生仔咧，阿刘晴啦。咁啊，刘晴嚟到阿福山屋企咧，喺一个大城市入面，一个感觉上系要好正经啊，所有嘢都要规规矩矩啊，甚至有啲系即冇以前咁熱鬧嘅一個家庭咧，其實阿劉晴一開始咧就係好唔舒服嘅，亦都覺得嚇點解嘅嚇點解要咁樣啊？點解唔可以大家人一齊沖涼噶？我點解呢度冇得放風箏噶？咁其實阿劉晴亦都好唔開心。咁但係阿福山咧一直都係用翻佢自己本身嗰一套嘅教學嘅方法啦，就係唔係點教佢啦，即係唔係點理佢啦，咁都係俾曬個老婆啦。咁但係漸漸咧佢都會覺得咦唔係，其實阿劉晴開始更加地去讨厌佢， 发生一件事嘅 系啦，佢都唔中意，甚至系佢怀念住自己以前个爸爸妈妈啦。咁画画咧，亦都画翻以前嘅爸爸妈妈啦，就写翻个名爸爸妈妈喺隔篱。咁令到佢哋阿福山同埋佢老婆都好唔开心。咁然之后，直至到有一日，阿小朋友咧刘晴终于系忍唔住啦，佢直情系掹衫尾咁样，自己一个人走咗去车站，然之后就翻翻去嗰个乡下嘅地方，搵翻自己本身即系一直六年嚟养自己嗰个爸爸，咁啊自己一个走翻翻去。咁呢个时候，咁啊福山同埋佢太太就即刻翻翻去个乡下嗰度揾翻佢。咁而呢个时候咧，我哋即系又见到阿庆多，庆多本身已经喺呢个地方嗰度住紧啦。咁好似本身生活得都 O K 嘅，即系庆多可能习惯得到。咁但系呢个时候咧，见到自己阿福山即系阿爸爸嚟嘅时候咧，佢突然之间匿埋咗，好似唔肯见人咁样。其实喺福山咧一开始送佢嚟呢个家庭，即系真系交换两个小朋友嘅时候咧，阿福山都有讲过，咁就系话以后咧你就要叫对方嗰、那个即系阿叔叔咧做爸爸噶啦。阿庆多都话点解嘅？你唔好问，大个你就会知道噶啦。呢个系一个任务嚟嘅，咁你一定要做得到噶。咁但系以后咧，你就可能见我唔到噶咯噃。咁呢个时候，其实阿庆多咧，我哋见到咧都系一个好成熟嘅表现嚟噶。哦，知道咁样，佢就好听话咁样去做噶啦。咁但系依家流程就因为咁样就走翻屋企啦，庆多啊匿埋咗啦，福山最后咧都系即系带翻阿流程走噶。咁而佢哋亦都有讲过，其实对面嗰个爸爸咧，阿斋木咧，亦都讲，其实你教小朋友咧，要同佢哋玩多啲噶，即系你都要抽多啲时间俾佢哋先得噶嘛，咁。 系啊，如果你相处唔到，其实我哋可以两个都养噶、哦，咁样。 反翻转头系，佢哋自己可以养翻两个都冇问题。 系啦，于是咧就迫使到福山阿子咧有少少嘅改变嘅，同阿刘晴嘅相处咁啊，于是佢哋同埋佢公司亦都有一啲调动啦，咁啊调咗佢一个偏远啲嘅地方啊，做唔同嘅 project 就。唔使咁多时间冲冲冲嘅咁样，咁咧佢就多咗时间喺屋企嘅。咁啊初时咧，佢啊譬如佢个仔俾个烂咗嘅玩具去阿刘晴，俾佢话哦，你可唔可以整翻啊？佢初时放弃咗噶。咁然之后咧，刘晴讲咗咁我翻去俾咗自己爸爸嗰度整啦。跟住福山下次即刻你攞翻嚟咁样啦，留嘢都要整翻好佢嘅咁样。跟住又开始同佢哋啊喺度上网睇下嗰啲。露营嗰啲嘢，跟住买晒啲帐篷啊、雨褛啊，翻嚟喺屋企里面咧。 佢厅够大 ，OK？ 系啊，屋企 唔系咁啊，佢嘅性格唔会一夜之间改变嘅，即系佢城市人啊嘛，即系你见到两个家庭其实好大分别，就一个喺东京，一个喺市郊啦。咁跟住咧，所以咧好明显啊，福山子好明显洁癖噶啦。咁你叫佢同佢放风筝啊、跑山嗰啲就唔会噶啦。咁但系我觉得佢肯喺屋企度同佢露营已经系劲 改变， 系同埋你都会觉得好温馨嘅嗰、那个场面其实。 系啊，佢哋又扮钓鱼咧，即系攞住鱼竿，跟住揈出个露台度，跟住扮钓鱼，跟住小朋友同阿福山就两个拉啲鱼竿喺度打起上嚟，即系玩啦、啊、咁样。咁佢哋又攞住啲玩具枪啊，福山就攞住啲吉他又扮枪啊，即系你见到佢哋开始有一啲打成一片嘅， 个感情有啲进展啊，咁样。咁但系呢个时候夜晚咧，佢一家人好温馨咁摊喺度个营里边喺度讲星星，咁但系阿刘晴都忍唔住讲句。 我许咗个愿，佢哋话有流星许愿咁样。阿刘晴佢许嘅愿系咩咧？就系话我希望翻返去自己爹哋妈咪嗰度啊，咁样。 咁但系你见到呢个小朋友，其实佢嘅态度系有转变嘅，即系由一开始其实佢系即系刘晴应该都比较聪明啲，所以佢会比较反叛啦。佢比较识得问一啲问题，问到阿福生口哑哑嘅。咁所以亦都点解当初佢哋比较难相处一啲？咁但系去到嚟到而家呢一刻，去到露营嗰度咧，咁其实嗰个细路仔佢一话讲完话。哎呀，我想翻屋企，其实佢即刻 say sorry 噶，佢话对唔住啊，咁样佢知道佢自己咁讲系会令身边呢两个人系唔开心嘅。咁但系喺呢个时候，你都见到两个大人都有转变咗啦，即系之前就可能会觉得，哎呀，做咩你咁难搞啊，包我颈啊咁。咁但系嗰个 moment， 佢哋其实都会开始从嗰个细路嘅 角度出 发咯，就系、是、哎呀唔紧要嘅，即系其实系即系我哋明白嘅，咁样系好正常啦，咁、样样。咁所以你见到啊，其实嗰位系好细嘅，只系两句台词啫嘛，其实嗰度。咁但係你見到就係、哇，即係個人物嘅狀態啊，成個家庭嘅嗰個互動啊，已經唔同曬咯。 跟住呢又發生咗一件事啦，因為福生阿志又落返個相機嚟睇啲相同劉晴玩嘅相，跟住再碌返去前面呢，發覺呢原來慶多呢係喺日常生活呢偷影咗好多爸爸嘅相喺裏面㗎。跟住就發覺啊，原來慶多唔肯要部相機係因為希望留返佢对爸爸嘅心意俾爸爸，即係佢影咗嗰啲相俾爸爸。咁呢个时候呢，终于福生阿志都真係又内疚又get 到对庆多对自己嘅心意好感动。於是呢就好想返去见庆多，就车返同时车返流程俾佢哋见返佢自己屋企人啦。 咁最后呢就係、福生呢去到嗰间噏噏嘅电器铺啦，咁庆多喺度㗎嘛。咁但係呢当佢见到庆多嘅时候呢，庆多就好似之前嗰次咁样即刻走咗去。福生当然立即去追啦，跟住咧，阿福山咧就同阿庆多讲啦，咁就系话，其实咧，爸爸知道咧之前好唔啱噶啦，咁依家咧个任务完结噶啦，咁你翻嚟爸爸度啦，咁然之后咧，佢哋两个就揽住啦，一齐翻去个电器铺度，咁啊个故事亦都喺呢度完结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今晚一劇之本咧，会同大家讲日本导演是之裕和佢嘅导演同埋编剧嘅作品啊，《谁调换了我的父亲》啊，呢一套咧2013年嘅日本电影。其实父亲都几辛劳嘅，你见下由今次由福山雅治饰演嘅野夜公良多啊，本身佢公司咧应该都系比较忙嘅，佢系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咁去工作嘅。咁但系咧，佢平时就算好夜咁翻到屋企咧，佢有时可能未食饭啊，好辛苦啊，佢都系要捉住个小朋友。要练琴啊，佢自己都会有时陪下小朋友练琴啊，咁啊，佢之前都有讲过，就系话，哎呀，其实咧，佢细个都系中途放弃咗弹钢琴噶，咁佢都想个小朋友唔好似佢咁嘅，咁所以你可以成才嘅，咁所以咧见到其实爸爸出边工作又辛苦，翻到嚟教小朋友咧，咁佢又需要花时间，其实呢个工作真系唔简单，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为此向天下嘅父亲啊，即系送上一声多谢，OK， 咁好啦，咁我哋翻嚟呢个戏嘅编剧嘅。技巧方面，不如首先就问一下大家啦。咁啊，饺子同埋阿诗，你哋睇完呢个戏之后，你哋个感觉系点样啊？ 哇，好感动啊！同埋 keep 住喺套戏嗰度咧，喺度问，哇，真系嘅时候要点咧？ 系如果系我嘅话，点算咧？ 我都即刻问我男朋友，如果系咁嘅话，你会点啊？ 咁佢有冇答啊？ 答唔到啊，系答唔到，我哋两个都決定唔到啦，已經。但係其實我哋覺得係養育之恩係緊要啲嘅。即係尤其是睇完呢套戲。 係點解養育之恩係緊要啲啊？你覺得？ 因為嗰個感情係緊要啲咯，即係其實裏面戲裏面嗰兩個媽媽都表達得好清楚。養育之恩係緊要啲啊。 但如果你又諗下，當你成為一位媽媽，你駝住個小朋友一年。你然後就好辛苦，或者總之就生咗佢出嚟啦。即係你感覺到嗰個喺血緣或者喺個身體直接嘅關係上面，其實都係一種聯繫嚟嘅。如果你話我忍心咁樣切斷佢， 到時可能你未必會咁樣諗噶咯喎。 但係你已經照顧小朋友六年咯喎， 係咪好慘咧？ 所以風山上追兩個都攞到手係好正常嘅一個 諗法。係啊，即係呢個戲，我覺得佢點解係咯，好觸動人啦，同埋每一個人咧，佢都會。一定会问自己，然之后答唔到嘅，因为佢问紧个好大嘅命题，就系乜嘢系亲情啊嘛。 嗯、 即系其实无论你系自己生出嚟，即系所谓有血缘关系啦，定系还是你照顾咗佢嗰种感情啦，其实你两样都唔会摆得低嘅。即系你到最终就系、是，点解佢中间咪有一个护士就自己走出嚟话，系因为我妒忌佢哋家庭美满，所以特登调嘅咁样啦。咁然之后，即系你见到嗰两个妈妈都会话啦，就系、是、你自己即系喺度咁样调一调换，但系个伤口喺我度系一世嘅咁样嘅。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佢係好捉到，即係人類咧，其實乜嘢係緊要，而佢拋呢個問題出嚟問大家咯。我覺得咁呢、嗯、個首先第一，我覺得佢喺個選材上面咧就已經係好勁啦。即係佢問一個咁嘅問題，而佢唔係即係，我覺得咧，因為咧其實好容易會拍得好老土嘅，簡單啲嚟講，因為好似好老土咁啊嘛，好似粵語長片都會出現就，哎呀，唔係我親生嘅，不如滴血咯。 係啊，講血緣呢啲其實係真係老土嘅。 係咁，但係你哋睇完個戲覺得老唔老土咧？ 唔老土。 係啊，唔老土喎。咁我哋頭先喺麥後都有提過啦，咁即係話我哋會覺得佢哇好淡淡然嘅、嗯，明明咧係可以拍到咧即係雷雨咁樣啦，即係隨時就出音樂同埋有雷 啦，小天啦，一定要有啦， 不停咁咁啦。咁但係佢冇。佢極之生活咁樣拍出嚟啦，所以我覺得咧，佢係點樣捉到嗰啲人呢？因為其實人其實面對災難或者面對呢啲咁嘅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本身好少係會喺人哋面前揭絲底利嘅。咁、 嗯、 通常嗰個掙扎都喺裏邊啦，尤其是現代人啦。咁佢哋係日本人，可能就更加啦，即係收埋嗰啲心裏邊啦。咁、嗯、但係咧，佢又即係我覺得佢又捉到嗰啲人嘅心理，就係、是、咦點樣喺唔表示嘅底下，但係你又好覺得嗰啲人係。好掙扎，個情感不停上落，不停咁上落，而帶動到觀眾都不停上落咧，呢、這個咧就係技巧啦，我覺得。 嗯，係、嗯、啊，同埋即係其實佢裏邊係冇刻意去做一啲衝突噶嘛，佢用啲好細嘅嘢啊，即係去露營啊、相機啊呢啲好細，又或者一個慶多其實。佢喺人哋屋企住咗一排，佢唔係即刻匿埋嘅，佢第一次，佢係即刻衝出去想諗住揾。啊！福山阿志嚟到喎，係咪揾我呢？咁但係佢叫流程咁嘅時候，佢先至匿埋嘅。咁、嗯、即係一個好小嘅走位，冇對白噶。咁但係你會見到嗰個小朋友。其實佢想做啲乜嘢咯？ 嗯，冇錯，就係呢一個咧，即係佢對於嗰啲人物好細嘅表情啦，佢嘅行動啦，同埋佢嘅語言咧，其實佢就暗示咗好多嘢嘅。咁你慢慢累積落嚟咧，你就會知道呢一個係咩人啦。咁然之後咧，你就會知道呢個人喺呢種狀態，佢諗緊咩咯？譬如咧，福山雅治嗰個角色叫野野公啦。咁、其實咧，一開頭咧，咁你見到佢第一個就係嗰啲幼唔係幼稚園小學嘅面試啦。咁你以為？正正常常嘅、哦，咁但系你记唔记得离开咗嗰个房之后咧，佢第一句讲咩嘅台词？唔記得咧、嗯，因為太細啦。咁、就係講咧，個仔就喺度，即係嗰啲 group interview 又唔知道玩，咁佢就佢就要望住個操場定係望住嗰個房咁樣嘅，有啲玻璃咁樣。跟住佢就話啦：，唉，開咁多大光燈，而家梗係好多錢嘅呢間學校咁樣。咁咧，你就會發現咧，哎呀，呢、這個男主角咧，即係表面上正正常斯斯文文打份好工咧，但係佢個人咧係即係。點講咧 ？judgmental 啊，即係咩？ 點係尖尖聲門？ 係尖尖聲門啦、啊，即係對於乜嘢都不滿啦、啊。咁只不過佢將嗰啲嘢收埋啫。咁某程度上，你可以話佢要求高啦。咁但係其實佢就樣樣嘢都唔滿意人哋啊咁。咁然後咧，你就見到呢個咁嘅人咧。就同第二個家庭撞埋一齊嘅時候咧，嗰啲細節咧又係係因為啲細節，你就會睇到呢兩家人嘅分別噶咯。例如每一次另外嗰邊嗰個爸爸出現咧，都係遲到嘅， 係啊，每次都賴佢老婆咯， 每次都係賴個老婆。哎呀，佢唔晾衫啊，佢唔燙我件衫，即係永遠都係賴老婆啦。咁老婆有時候得翻佢一句啊咁。咁佢哋嗰個家庭嘅嗰個互動係會比較活潑生動一啲。咁但係呢邊咧，其實你見到阿野野公呢一家人咧，就係、是、福山雅治乜嘢都講。晒嘅，即系佢老婆都唔会话我系边个边个，佢会话呢个我老婆咁样，即系个老婆系乜声都唔会出嘅。咁你就会见到其实即系呢四个人同埋呢两个家庭，其实系咩性格啊？所有嘢已经出晒嚟啦。咁然后我就想讲嘅就系，因为佢。 做好多呢啲咁嘅細節啦，佢係冇講出聲，或者佢講都係好少好少嘅，所以咧變咗我覺得個生活感就好強啦，同埋咧點講好精緻啊！佢呢一個做法，譬如佢咪知道咗嗰、那個仔掉亂咗啦，咁跟住其實兩個人就即係揸車翻屋企，咁跟住一直係停緊紅，冇講嘢啦。咁但係人都想象到啦，如果我收到呢個消息，揸車同老公翻屋企，即係你裡面唔知滾緊好似火山咁樣啦。咁但係咁啊，表面兩個人都冇嘢嘅，咁而家淨係停緊紅燈嘅時候，忽然一覆身阿哲就講一句。早估到係咁噶啦，我知咁樣啦。咁、其實你就會發現，咦？而係同之前個點解你會我哋個仔調換咗，你會講句咁嘅嘢噶？你明唔明啊？係、完全好似係同件事唔係好有直接關係。咁但係後屘你見到佢就鋪咗，就係、是、原來嗰一句説話就喺個老婆心裏邊已經係好大嘅陰影嘅，就係、即係話你一早已經唔滿意個仔啦，你一早就覺得佢係唔夠你聰明，唔夠你叻啊嘛，所以你一早就想佢唔係你個仔係咪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你就見到哇，佢將嗰啲衝突咧係埋咗喺个剧本里面，但系嗰样嘢系细得好紧要嘅，咁一定要系嗰啲人物都好敏感咧，先至见到，咁所以咧反映咗就系呢一个创作人咧，佢都系好敏感噶咯，喺生活里边，即系佢会好识得人情世故，就系、是、啊，如果讲一句咁嘅说话，原来对方就会受到个咁嘅伤害，而佢将呢一样嘢系可以抽到出嚟。俾到你睇嗰場戲就係得呢一句嘅啫嘛，冇噶啦，即係嗰場揸車嘅戲。咁但係你就會見到啊，佢處理咗人物嘅感情啦，亦都埋咗伏線之後大爆發，咁就係一句咯。咁所以呢啲又係好威嘅，我覺得。 好勁啊！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同埋我哋繼續睇呢福山雅治呢一個角色呢，佢呢其實一開始甚至去到好後期都係呢，佢係將所有嘢都攬晒上身，因為我唔知呢個係咪就係所謂日本男人嘅嗰種嘅承擔啦，佢係由頭到尾都係得㗎啦，交俾我啦，但係佢唔會點樣同佢太太或者佢身邊佢嘅兄弟呀或者佢爸爸媽媽去商量啲乜嘢嘅，純粹係有問題呀得你交俾我得㗎啦，其他唔使講嘢㗎啦，基本上係，然之後佢就自己去諗辦法，或者自己入面，就算佢滾又好啦，或者佢諗又好啦，點都好啦，佢就自己一個去一腳踢去搞掂曬。咁佢覺得呢一個就係、是、可能就係佢嘅責任啦。但係有好多嘢就係事與願違啦。去到之後，佢本身想將小朋友攞曬翻嚟嘅，兩個我都要，但係佢最後又唔成功。佢諗住點樣可以教好個流程，但係又唔成功。其實佢一直以來，佢嗰個我哋覺得係比較強硬啊，或者係我哋話咩虎爸嗰種嘅教育咧，或者佢自己本身的性格呢，其实在这个戏里面不断见到他是受到挫折的，甚至是对着对面家人比较穷一点的那个电器铺的老板，其实他开始显示到他自己那种不足，就连修理一个简单的机械人对面那个懂的，但是小朋友在眼中就是这个好像很厉害的爸爸福山雅治，但是其实原来他很多事都做不来，所以我们又见到在这个嘅角色入面，其實佢一直以嚟喺呢個戲嗰個零兩個鐘頭，佢受到嘅挫敗都真係唔少噶。 嗱，咁我覺得咧，好得意噶喎，即係譬如頭先咧，馮傑你會話咧，啊，佢係因為日本嗰種男人好有承擔，所以咧佢就會即係自己去搞掂好多嘢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即係你嘗試從另外一啲角色嘅角度去睇咧，其實呢種咁嘅承擔咧。是好自大嘅，我会觉得。因为呢点解咁讲呢，因为呢其实你会见到嗰个唔出声嘅妈妈呢，其实佢一路就系唔出声啦，亦都冇人去关心佢嘅感受。其实你諗下，当然对于福山雅治，即系你个仔俾人调换咗你系爸爸，当然你都会系好挣扎啦。但其实成件事系冇人理过嗰个老婆嘅感受嘅，我觉得。咁更遑论个小朋友嘅感受，你冇同嗰个小朋友讲过其实而家发生件咁嘅事，你想去边度，即系其实就算佢而家咁六七岁，你都可以尝试同佢讲噶嘛。咁但系佢都冇选择啦，咁佢就选择自己决定啦。咁然之后咧，咁我觉得小朋友都算啦。 你連個老婆都唔傾嘅喎，其實咁所以你就見到個老婆不停咁樣壓抑啦，咁繼續做嗰個媽媽就兩邊討好啦。咁當即係阿爺爺公提出同對方嗰邊就我兩個都要曬嘅時候，咁啊對方打佢咁滯啦。咁於是個老婆就唯有攔住佢哋，哎呀唔好意思啊，我老公 打咗啦， 唔係，但係佢係好細力，即係 咁輕輕誒拍一下佢個頭， 咁樣嘅係係咁，即係證明佢都唔係暴力，佢只係純粹係好，即係只係表達佢你一定係冚親個頭你先咁講嘢。咁样啦，咁所以你见到个老婆一路都好压抑啦，冇人关心佢嘅感受，佢亦都觉得好似唔可以出声咁啊。咁佢就会做啲咩呢，就係返阿婆嗰度，即係媽媽嗰度路过探阿媽啦嘅时候，就喺个神坛面前喊下啦。跟住呢就最尾就係去到呢真係差唔多要交换返个仔啦。咁跟住佢就揽住自己即係一路养咗六年嘅嗰个仔，就同佢讲我好想同你两个人远走高飞啊咁样。咁点解啊，因为係啦，即係因为我觉得咁样我哋两个就好啦咁样。咁跟住嗰个细路仔其实係问哈咁、啊、爸爸呢咁样。咁你见到其实个细路仔都好锡爸爸嘅。但係呢即係你喺嗰个成个戏嗰度，即係我觉得点解啊编剧要咁样去安排佢遇到好多挫折呢，深刻呢係因为我觉得阿爺爺公处理即係处事係有少少问题嘅。虽然佢好，因为我觉得佢某程度上好有承担，但係佢亦都真係好唔顾人感受嘅、你同对方提出我两个都要晒，即係我觉得佢深刻都係有一啲睇唔起对方，哎你教到啲仔咁好似野人咁样，即係我个仔过到你嗰度好似你哋嗰啲咁样喺地下食饭啊，周围走啊，成脚都是泥的，那不得咯。即我觉得他是有少少阶级啊，亦都有少少是觉得我这种生活才是完美啊。那其实他是有一些东西，即人物通常即一个主角都是的。通常寫得佢咁樣呢，佢遇到重重困難呢，深刻都會因為佢嘅性格而發生，而人物就通常要通過呢一個好艱難嘅一個過程，佢去學習一啲嘢。咁我覺得呢，佢前面就係一個好批判性好高啦，太過完美主義啦，佢好似好俾心機湊個仔，但係其實你會發現呢，佢冇俾時間小朋友嘅，或者俾得好少。如果你叫我更加直接咁講，我就覺得佢唔識愛，佢唔係唔想愛，但我覺得佢唔識得表達愛嘅，即佢会用呢啲，你做好啲呢样嘢，做好啲嗰样嘢，你弹好啲个琴，你跟住时间表，你读啦。佢觉得呢个系爱，咁但系佢身边人可能系唔觉得噶，系啦。咁另外，譬如佢唔尊重人嗰啲就系、是，喂，咁人哋都养咗六年，人哋都会心痛嘅，仲有人哋嗰个仔都有血缘关系，点解你觉得人哋嗰边就冇感觉啊？咁咪就系因为佢觉得我系城市人，我受过高等教育，你睇下我咁样，你睇下你呢啲人，你都系贪钱嘅啫，你边有感觉噶？咁即系我觉得佢系有呢种嘅。咁所以到最后咧。当佢同佢养咗六年嘅真系庆多追到佢河边定啲树林里边，就即系终于同佢讲嘢。咁我觉得佢嗰一刻佢其实佢先至终于发现，原来我系冇理过我个仔嘅感受啊、所以我要讲翻对唔住啊！佢系第一次讲 say sorry 嘅，其实喺成个戏就系、是、系啊，其实承受紧好多，即系嗰两个小朋友都承受紧好多嘢。咁但系大人喺个过程里面咧就忽略咗，其实你自己喺度谂好多嘢嘅时候，啲细路咪又系受紧其实。咁、所以我觉得当然唔系佢嘅错啦，即系父母喺呢件事度都系冇办法啦。咁但系佢最终都系say 个 sorry， 然之后就氹翻佢，跟住揽翻佢咁。咁我觉得呢样最尾嗰个揽系佢好似从来都冇试过咁近个仔咁样咯。我觉得咁所以咧呢一个系又系即系点讲？我觉得佢写得好美丽嘅一个成长嘅一个部分嚟。 系啊，呢幕我都系就系呢幕真系感动到喊出嚟。 系佢点样有一个完美主义人咧，乜嘢都狗眼看人低嘅人，到最后就系揽住一个比佢细好多一粒豆丁咁嘅仔。咁、但系佢喺嗰度就揾到一个舒服嘅地方，所以我觉得呢个 系 好美丽。 同埋终于啊庆多终于可以，终于唔使 suffer 啦，终于俾爸爸明白咗自己嘅情感啊！同埋咧，我觉得呢个编导演啦，亦都系编剧啦，佢加嗰啲嘅配角啊、枝节嘅人物啊、情节啊，其实都加得好好。即系譬如交代翻啊爷爷公，即系啊福山自个家庭啊，佢原来佢爸爸都系好冷漠嘅，佢哋关系唔好嘅，所以佢先唔识得爱。咁同时咧，原来咧。佢嗰個都係養母嚟嘅，即係佢爸爸同佢講啊，血緣係好緊要，但係養母同佢講話，我覺得唔係啊，其實我覺得養育都可以有好有感情㗎，我都係咁樣去養大你哋㗎，咁樣。 呢條支線又係好叻嘅寫得，因為咧，即係其實佢呢個戲除咗係即係如果我哋第一身諗就哎呀我俾唔俾翻個仔人啊嗰啲咁嘢啦，咁但係如果你退一步諗就係佢係諗緊同你講緊係啦親情係乜嘢啦，家庭係有乜嘢形態嘅，即係我覺得尤其是現代嘅人啦，其實家庭係咪仲係爸爸媽媽仔女全部血緣關係咧係唔一定嘅喎，即係而家你知啦離婚率都好高啦，咁或者有各種原因你要可能你個配偶唔能夠同你一齊，咁所以好多嘢其實而家嘅家庭可能係有好多唔同嘅人組成，咁但係所以佢就問緊一個問題，究竟乜嘢係家庭咧咁樣？咁你見到咧初咧，福山雅治呢個角色咧就係覺得成日佢強調血緣啦，強調血緣啦，就話咁有血緣啊嘛，咁嗰個係我仔係嗰啲血係流住我嘅血噶嘛，叭叭叭叭叭。但係你知道咧，佢講緊呢扎嘢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掙扎緊嘅，即係你見到其實佢內心就掙扎，但係其實我都好錫嗰個噶喎，但係佢唔會講，即係佢要面定係唔知點樣，佢就唔會講嘅。咁而後屘即係你就發現哦，原來佢屋企係有個咁嘅環境嘅，就係原來佢係俾一個冇血緣嘅媽媽養大嘅。咁而你都從佢哋嘅對話之中，應該就會可以聯想到啦，就係福山雅治一路都冇認過嗰人做媽媽嘅，因為咧佢同佢細佬就去探爸爸嘅時候咧，就勸咗佢一句：，你都嗌聲佢阿媽啦，即係阿爸而家身體又唔好，咁你嗌聲係咁而咁，跟住佢都係唔肯噶嘛，即係佢都冇咁咩咁。 直呼佢嘅名字。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咁好明顯就係呢、這個。對於呢個男人嚟講，一路都係條刺嚟嘅，即係有冇血緣啊？點解我要俾一個冇血緣嘅人養大我啊？咁但係經歷咗成件事之後咧，咁你就發現對於佢嚟講，咪就係你咪一樣咁錫慶多，即係佢同你係冇血緣，但係你到最後你知道咗啦，咁但係又點咧？你對佢嘅愛係冇減少到，咁我覺得所以佢即係。問乜嘢親情啦，問乜嘢係家庭啦，而發現到最後其實最重要嘅唔係嗰個血緣咯，即係最重要係你究竟花咗幾多時間喺呢個人身上，你即係互相係咪真係有愛嘅存在，有冇表達過你嘅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係即係佢問緊一啲好大嘅命題，但係佢用緊一種好細緻亦都好淡嘅方式，令你好舒服咁樣。去接受咯，而唔係grunt 咁樣。係啊，同埋佢 insert 落去嗰啲嘅枝節咧，你唔會覺得佢加得好核突嘅。譬如嗰個護士當初調換嘅小朋友，係因為佢嗰陣時啊同嗰個老公結婚，但係其實佢帶埋佢自己個仔嚟嘅咁樣，所以佢覺得好唔幸福。 係因為佢要養一個人哋嘅仔啦，都係咁，然之後佢就好掙扎啦，咁所以就先至要做啲咁嘢咯。 係啊，咁但係後屘咧，佢俾咗自己嘅錢啊，福山雅治，福山雅治咧去。俾翻錢去嘅時候，就聽到佢哋其實屋企係好開心嘅。跟住然之後，嗰個護士出翻嚟嘅時候，係俾福山雅治去話嘅時候，佢個樣子啊，即係個護士嘅樣子係出翻嚟好正義，佢係我媽媽咩事咁樣？ 係啊， 即係保護翻嗰個媽媽。 係啊，咁嗰一下你唔會覺得佢加啲枝節係夾硬，或者去解釋劇情啊，或者夾硬要點樣係加得好？ 係啊，佢咧即係所有嘢都係好精緻諗過度過噶。譬如咧，佢嘅上司咁樣啦，你咪唔重要係咪？呢、個人佢只出三場戲啫。第一場戲喺停車場度見到兩個咧，就哎呀，你做咩咁嘢仲翻嚟？係啊，我好憤憤，即係佢哋喺度傾啲公事嘅嘢。但係你見到呢兩個係 friend 嘅，即係第一佢建立咗個友誼，就俾你見到好 friend。雖然係上司下屬。第二場戲就係兩個人出去開會，即係可能係 present 個 idea 俾啲客咁樣啦。咁跟住佢就靜靜雞就兩個喺度傾，哎呀，咁個仔而家咁點？因為呢，如果你冇前面嗰場戲，你後面你係冇得講呢啲嘢嘅，因為你點會同你老闆喺人哋啲客户喺度講緊嘢嘅時候，你傾啲咁私隱嘅嘢？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佢就係、是、佢鋪咗佢哋嘅關係，咁所以去到第三場戲，嗰、那個老闆先至調你去個輕鬆啲嘅位咧。點解我做得過，我捱得扎得？跟住佢就話：哎呀，你即係多啲時間擺家庭度好啲。咁、其實你見到佢出三場戲，每次講幾句嘢，但係好準確，即係佢知道咧究竟一個人佢出現咧，其實佢係有啲咩嘅功能嘅喺個戲度。但係佢功能得嚟咧，佢又 我哋唔會睇到係一個功能， 你唔會睇到功能嘅，因為你睇到人啊。即係佢最勁嘅地方就係佢知道人係點樣運作。如果唔係有呢個關係，佢哋唔會講呢啲嘢，佢唔會講呢啲嘢。後屘佢又唔會調職，咁而後屘佢唔會調職，佢後屘就唔可能喺屋企露營。咁變咗所有嘢，你明嗰種精密咧，即係佢嗰種精密係一種精密到係你覺得唔精密 嘅。咁所以呢个系高手之后高手，手中咩？心中有剑，手中无剑嗰啲， 即系不着痕迹嘅，唔会你见到好苦作嘅痕迹。 即系好似演戏咁样，你睇唔到演技啦，就系 就 劲， 最高境界。最后就想讲多少少咧，关于阿庆多嘅，因为我觉得呢个角色。都將佢寫得幾有趣嘅。咁我哋見到咧，其實喺呢個故事入面咧，每一個子女啊，都係受住嗰個爸爸嘅影響好大嘅。即係譬如阿劉晴，因為佢爸爸本身即係一直養育佢嗰個爸爸，講緊係譬如好開放嘅，或者係有時好咧咧啡啡嘅，不收邊幅嘅，有時又中意咬下飲桶嘅。咁呢個仔咧，其實就學曬所有嘢噶啦。咁而譬如阿福山雅治自己，佢亦都身為人哋嘅子女，佢亦都好似爸爸咁樣嗰套，你會覺得係比較有少少萌塞一啲嘅，或者係啊好著重血緣啊個睇法係會咁樣。咁而但係我哋去到阿慶多嗰度咧，又係咁樣嘅喎。阿慶多咧就學曬阿福山雅治啲嘢嘅，就係點樣咧？就係好堅強啦。雖然佢個樣睇落好柔弱啊，個眼仔碌碌咁好大隻眼咁好得意，咁但係睇得出佢好堅強咯。即係無論發生咩事都好，爸爸話咁啊 ，OK 得，咁我去做啦，我去 execute 啦，我去做嗰個 mission 啦。咁無論自己個心情係幾咁唔開心都好，即係呢件事上面，我哋見到劉晴會好唔開心嘅，因為去咗一個陌生嘅家庭，要叫一個叔叔做爸爸，我完全唔知咩事，咁點解啊？點解佢會問好多點解？咁但係慶多呢，其實我相信小朋友佢即係慶多都一樣會咁樣諗，但係佢冇問，亦都好聽爸爸講你話咩呀做咩呀好照做，做到幾時呀唔知道 ,ok, 唔緊要我都照做，就算爸爸嚟到搵佢得爸爸話唔見嘅，咁我就匿埋我唔見啦，咁爸爸唔係嚟搵我我就唔見啦，咁我走咗去，寧願走咗去。咁所以哇，慶多又係受住呢個爸爸影響，爸爸本身又係一個好堅強嘅一個工作狂嚟嘅。咁我哋就見到啊呢一個爸爸即係同仔女呢個父子嘅關係咧，其實喺呢個戲入面描述咧，我係覺得好正嘅。 同埋咧，我覺得我好中意佢一樣嘢就係咧，無論係大人定小朋友啦，即係喺呢一個戲裏面啦，其實佢都點出咗一樣嘢咧，就係、是、有時候咧面對住愛呢一樣嘢咧，係所有人都會束手無策嘅。即係你見到嗰個細路仔，其實慶多咪就係、是、啊，因為佢你知道佢係好愛戴爸爸嘅，即係佢好需要得到爸爸嘅認同，所以佢好努力做好多嘢，未必係自己想做嘅。即係例如彈琴係唔想做嘅嘛。你好有興趣咩？不過爸爸會好開心嘅噃咁樣。即係你見到個小朋友其實佢都係好想 ，even 嗰兩個細路仔都好想去愛嘅。即係只不過係人世間就係會有好多挫折，係令到你去愛得。会好痛苦或者系好辛苦，但你见到呢度所有嘅角色，其实佢都系好有爱嘅咯，到最终，即系佢都系选择咗，即系点样去令到对方去舒服。點樣令到佢對方即係覺得開心一啲？咁所以我覺得依個亦都係呢一個導演同編劇咧，即係我好中意佢作品，就是、因為佢係憐憫每一個角色嘅。雖然佢寫到福山雅治頭半字頭好似有啲衰㗎嚇，咁、但係其實到最終佢都係睇到每一個角色裏面嗰個需要，同埋佢可以好去平視每一個角色，就係話俾你知，你睇下人就係咁樣，而人係需要諒解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又係我好中意呢個導演嘅原因啦。 咁我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覺得咧，依套電影咧，雖然嘅題材咧有啲哇，好似好沉重咁樣，但係其實咧係一套好温馨，係講愛嘅電影啊。咁我都相信，編劇佢有一啲嘅用意係希望，大家可以抽多啲時間陪屋企人，多啲真係愛佢哋，咁亦都可以一齊睇依套咁好嘅電影嘅。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 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